近似音练习。笛子， 笛子， 吉子， 吉子， 电视， 电视， 见识， 见识， 吊车， 吊车， 轿车， 轿车， 碟子， 碟子， 茄子， 茄子， 一定， 一定， 已经， 已经， 段子， 段子， 卷子， 卷子， 一吨， 一吨， 一军， 一军。